佢係風物長而放眼量啊，放長雙隻眼睇你幾時死啊咁。 咁 啊正曬啦，係咪？ 呢個咪就係。 咁我哋又冇得喐。 啱啦，呢個就係 冇得講。你 跟住 俾我講 著數嘅地方。 你唔俾我講，黃宗文議員你坐低，你已經講完啦，咁樣冇得講啊嘛。 係冇啊！ 我當時坐喺個位度喺度笑。 規矩係你問一條。然後佢答咗之後咧，你就一個跟進。 嗱，咁係啦，一個跟進。如果我有呢個跟進咧，咁咪好睇咧。 咁咪咯。 盧蘇太盛旁長短，咒我跟住講一句啊，黃毓民議員健康長壽。 所以呢個咧係考急才啊嘛。呢、這個唔係要叫你哇斷斷斷哦，資料答 啊嘛。我話咩？佢預備啫，預備好嘅，隨時講呢句嘅。我估。 想知道我同毓民會有啲咩講咧？請收睇毓民會客室。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三節大港早晨，系啊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啦，年初五啊，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同埋祝大家好劲啦，咁样。呢一节咧讲关于一个饮食嘅问题。欸、我哋 如何避免重金属嘅呢？ 唔知道我哋唉，唔、哎、系因为寻日大香港原来上讲冇讲，因为我都系今朝先听翻寻日大香港。咁好彩我听翻，原来寻日有提过下，我几惊佢讲晒啊！咁咧就系讲阿老虎啊， 食错嘢啊， 食错嘢喺边度嘅动物园啊？ 就喺宁波嘅雅戈尔动物园啊。咁样，咁佢食错嘢，唔小心食咗啲有重金属嘅嘢啦，咁样。 系啦。 咁啊，讲紧有一个 人啊，食咗。 系啦， 食咗人。 唉，真系唔好彩，食咗个大陆人。咁啊，有一个姓张嘅男游客咧，咁啊冇买飞，咁啊翻墙咁样。你知中国人都好擅长翻墙噶啦，咁样。咁嗰度咧就其实咧喺嗰个呢一个动物园咧，咁啊都有啲围墙啊，咁样。咁但系由于即系你知面对中国人嚟到个墙呢家又算什么咧，系咪先？咁佢一下子就翻咗过去啦。咁但系咧，佢就唔觉意啊，咁啊一翻墙咧，一翻下咧，咁翻咗过去嗰边有老虎喎，咁样，原来系老虎嘅区嚟嘅，咁样，咁然之后佢翻咗过去咧，咁跟住老虎见到，咦，有嘢食喎，咁样，咁唔觉意食咗咧，咁跟住就食错嘢，咁就。然之后就俾人怼冧咗啦， 就俾人拍咗咁样，咁就片就唔播啦，因为都不安嘅咁样，因为 见到咁大隻动物俾人射杀咗， 唔系嗰个睇唔到佢射杀嘅，嗰阵时大约就淡仔， 唔系啊，都开咗好多枪啊， 唔系啊，系 警方放催泪弹， 先杀死嗰只老虎啊咁样，嗰阵时大约就嗰、那个过程就阿淡仔讲咗，其实之后就有再有啲报道，咁总之以我哋。即係網上得到個報道啦，或者即係睇《粵語時報》嘅報道咧，就係、是、先係嗰個報道就係有隻老虎食咗個男人，即係咬死個男人啦，咁唔知食咗幾多，咁之後咧就殺死咗隻老虎啦，咁樣好，咁咧及後就多啲挖多啲資料啦，即係講點解個男人喺嗰度，因為原本嗰個報道咧就係講話個男人去撩嗰啲老虎啊，即係去即係。咁变咗大家嘅感觉就係话哦，咁你应该攀越咗个围栏，即係明明你动物园里面你攀越个围栏入去同佢玩，咁玩下你就俾佢咬死咗啦，咁原本係咁嘅信息嚟嘅。咁之后呢就见到其他个报道呢就开始有其他即係一啲真实嘅资料出嚟啦。咁原来呢就为咗逃票，即係话唔想。 即係佢唔係喺动物园入面爬过去嘅，佢喺动物园出面爬嗰个围墙。 係啦。 咁佢喺围墙出面睇唔到入面有啲咩㗎嘛。咁佢一爬到入去，咦，有老虎喎，喵咁样。 咁 it's too late， 咁、 oh. 样啦，咁即系冇计啦，咁样，咁就就为咗去逃呢个130蚊嘅飞系咪啊？好似系，咁就系百几蚊嘅动物园嘅入场票。 仲要其实佢嘅其他嘅家人咧，咁佢都好嘅，其他家人都有买飞嘅，系佢冇啫。 谂住就悭一个人嘅费用啦，咁样。 咁佢就 仲系佢生日，我想讲。 系啊， 系啊，咁啦，咁 佢就展示咗佢嘅身手喺呢个动物园嘅北门嗰度啊，翻越咗3米高嘅一个围墙咁样， 系， 咁就爬咗过去啦，咁样嘅。 咁啊，点讲都好啦，咁就都系一个。即係都係悲劇嚟嘅，對於嗰位仁兄嚟講啦，或者對於只老虎嚟講啦，都係一個不幸嘅事件啦，咁樣，咁人都死咗啦，咁只老虎又 死咗 又要陪埋咯，咁样咁又有乜位咧？咁但系咧要讨论咧，就是、往后嘅讨论先至好，先至震惊噶嘛。其实都唔系往后讨论啊，其实系。譬如一开始嗰条片我有睇嘅，当日我睇完即刻就 share 啦。要 share 嘅系咩咧？就系侧边嘅人嘅反应啊。又唔可以好大嘅谴责嘅，因为咧你睇嗰条片咧，即系我相信你哋有睇啦，你哋冇睇就你哋自己考虑睇唔睇啦。唔系好血腥嘅，咁你自己选择啦。咁咧，我想讲咧，咁咪嗰只老虎咪咬嗰个嘅人啦，跟住咧侧边嘅途人有人嗌啦。但系咧，其实好多人咧嗰个反应咧系令我为之震惊嘅。佢哋个反应系，即系我系用广东话去演绎啊。佢哋都话：，哇，咬人啊！哎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哎咬人就咬了哎呀咬了咬了咬了哎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哇那个冷酷无情呢是 在中国啊 是令我心寒的即是去到在你面前他不是鳄鱼喂鸡喎即是不是鸡喂 鸡喂鳄鱼 我不知道你 喂鳄鱼吃鸡 中文真的很难啊那样即唔系嗰啲，即系你知道动物园好兴噶嘛？即系掉啲，即系侏罗纪公园你都有睇啦。佢掉啲生勾勾嘅动物，等你咧就咬死佢，等你就睇到一种厮杀嘅快感。你知道人啊，都系犯贱噶啦。你首先要理解呢样嘢，唔系点会有人起动物园啦？运住啲动物俾你睇咁样，即系咁。但系又有几期啦，运住动物园俾啲动物俾你睇，你觉得好残酷咩？香港啊，摆个劏房度俾你睇添啊！摆个劏房俾你睇，跟住分一叶楼咁样，其实有咩分别啊？俾啲穷人你探啊，咁样有咩分别啫？我都唔明嘅啫。香港个动物园仲捻离谱啦。好啦，咁咧，我想讲侧边咧，嗰啲人系完全系冷酷无情，哎系啊，咬，哎死啦死啦，哇吓到我啊，吓到我唔系只老虎咬人嗰个恐怖啊，系侧边啲人恐怖啊。虽然我今日再问心咁讲，你话侧边啲人可以做咩？我又唔知佢可以做咩。即系你话去吓走佢啊，吓走佢啊，定系搵只掟只老虎去救嗰个人啊？因为你唔会入去走去救嗰个人啦、啊，即系亦都不恰当咁样去做啦。但系侧边嘅人嘅反应咧，即系当然有人举机拍摄啦。你话嗰啲人系镇定定系黐线就另计啦。但我听到那个声音咧，我系觉得，唉，你哋都无谓去闹中国人食狗系残酷啦，食人佢都浸睇。即佢唔係当表演睇啦，我盡量用我个良心去估计啦。但佢哋嘅反应嗰种嘅冷静呢係好似见过咁样喎。即、 可能真係见过呢。 係呀当年四几年啦。我都醒一醒㗎，你知新年期间都唔好醒㗎啦，个人都係瞓到懵懵松松㗎啦。哇好恐怖呢件事。好啦咁呢件事过咗喇喎。好啦过完呢件事，咁其后就有一啲嘅相关嘅报道啦。咁相关报道咧就系讲嗰个人系点解会跌咗落去嗰个位啦，点解会死啦，跟住啲家属嘅反应啦，跟住就追究责任啦咁样。咁佢哋啊有讲啲咩追究责任咧？因为嗰阵时之后就讲，就系、是、嗰个男人咧，就为咗唔想俾嗰动物园嗰百几蚊嘅钱，所以就爬墙入去。咁咧家属咧就觉得动物园系有责任嘅。点解动物园有责任咧？就系话你俾得一个俾人去翻墙嘅机会，所以你就害死咗嗰个人啦。咁佢咪起咗埲墙咯？即系佢，你有冇睇过嗰个报道？ 我有。佢话即系第二日咧，就佢啲家属就撞咗佢啦。 不如都播。佢嘅意思就係话呢，因为你听唔明普通话㗎啦。佢意思就係话呢，动物园係有个漏洞喺度嘅。因为你俾咗人有一个可以爬入去嘅机会。你既然有一个俾人逃票嘅机会，即係话你放咗一个有可能俾人犯事，即係犯法机会。咁动物园就係唔啱啦。咁但係呢个系逻辑上有谬误㗎嘛。你动物园冇俾机会你呀，你咪死咗囉。我唔明啊，同埋，即系你咁讲，你话好似好凉薄啦。嗱，我褪后一步讲啦，动物园已经起埲三米高嘅墙噶咯，三米高系 1.5 只门，咁已经喺我印象里边都高过好多豪宅嗰出边嗰个围栏噶咯，以我所见。跟住你话咁样叫冇阻截到啲人，从售票处以外嘅途径入去，咁我又觉得你又讲唔过喎。好啦，就算我当你话嗰埲墙唔够高，所以你引人犯罪咁样讲啦，佢咪有secure喺度咯？ 只老虎 咯，你当只老虎真系请佢翻嚟，净系俾你睇啊？佢睇住你噶， 嗰只系实 Q 嚟噶。你当恒生银行出边嗰个印巴佬攞住嗰支雷明灯系表演啊？你试下打劫佢，真系肥你噶。你新嚟噶，实 Q 嚟噶只老虎，不过知道点解杀死只老虎啊？唔知点解啦，咁样 陪葬 系啦，帮 应该收贵啲， 帮手啦。喂，我真系唔理解喎、啊、嗰件事，你话唔俾佢，唔系啊，真系冇俾机会、啊，真系杀咗你嗰、啊、件事。咁你话个惩罚恰唔恰当啊？再算啦。喂，但系咁、啊，刘晓波都判到咁啦，咁你唔俾百几蚊啊？咁啊严重好多啦，嗰件事，我唔觉得有啲咩大问题啦。如果咁样讲，不过好凉薄嘅，咁样讲唔啱嘅，咁样都系可惜嘅。好啦，咁但系咧， 所以唔应该俾翻场嘅机会佢，所以中国就封 VPN、 啊。你可以点样唔俾翻场机会佢啫？你希望 咗 VPN 咯， 你希望几高嘅墙啊？佢都翻到噶啦，中国人有咩？ 柏林围墙都系三米多啲嘛？ 柏林围墙有冇三米啊？ 三米多啲， 睇戏嘅啫。 三米多啲啊，三米多啲。 知啊， 啱啱维基到， 我唔知啊。 3.6公尺， 系咯，咁嗰啲你唔可以怨噶，咁啲士兵肥死你嗰啲，咁你冇得怨噶，咁咪请咗实 Q 喺度咯，咪成只老虎喺度咯，只老虎咪食咗你咯，我都唔知你怨乜。好啦，咁但系好多人，好多各有各说各话，即系有人话管理。即系动物园管理不当啦，当然有好多人都话呢个男人抵死啦，即系话鬼叫你唔俾钱啊，即系唔俾呢个入门入场嘅费用啊咁样。而但系其实另一样就系、是、我系觉得唔应该动物园嘅呢个世界，即系嗰样嘢好两难嘅。 咁系，咁你从一个动物权益嘅角度，你都讲系唔应该有动物园嘅。 咩？从乜嘢权益嚟讲，我都觉得唔应该。咩？其实我唔明点解有动物园，即系等于你觉得唔应该有烟花啫嘛。但系唔系从环保角度。首先，我从翻最基本就系、是、我系咪需要睇动物先？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需要。嗱，嗰样嘢好两难。点解我想讲两难嘅地方就系、是、有一啲嘅嗱人。首先，咁又要回归啦，即系我问探仔或者商业，商业做教育嗰啲咁样，即系人系咪需要认识地球上各种嘅生物咧？即系唔系要识晒啦，即系几亿种你又冇办法识晒，但系系咪应该去拓阔个眼界，去认识地球唔同嘅动物咧？咁样好啦，假设系要啦，如果唔使就唔使讲啦，系咪先？即系。 唔系，即系你如果纯粹从实用嘅角度嚟到讲，我哋系应该要认识我哋嗰个生态环境周围嘅呢一个生境嘅动物嘅，咁即系应该话我哋要了解我哋周围嘅生境。 咁我系要知噶嘛？ 咁但系其实 即系起码我知嗰只狗、嗰只猫 系啦， 嗰、那个系贪官，嗰、那个系欣怡，咁样我系要知噶嘛？好啦，咁你话好啦，如果我要知嘅话，咁睇相同睇实物去比较，咁系应该睇实物嘅。好啦，但系嗰个两难嘅地方系，如果我要起一个动物园。好似挪亚方舟咁样，每种动物摆两只，搵个龙运飘住佢，跟住定期就有个着 polo shirt 嘅人着住对水鞋走去喂嘢食俾佢，去营运一个咁样嘅动物园。咁系咪对动物系残酷咧？咁我又觉得系嘅。at least 嗱，咁我褪后啲去讲啦。at least 喺大陆嘅动物园就真系唔好搞啦，大陆对人都唔好咯，何况对动物？咁当然你话咁样你话对啲老虎系好唔人道，咁首先你要肯定里面嗰隻系老虎先啦，大陆动物园嗰啲，因为可能落雨系会冲甩㗎嘛啲 marker 啊，即系佢冇用双星嗰啲油呢，可能冇焗得好啊，唔系阿力嗰啲， 其实系狗嚟嘅， 系啊猫嚟嘅，其实真系猫嚟嘅，或者喂嗰隻狮子，咦？佢嗰执毛个框可以除落嚟嘅，成个原来系老虎嚟。 跟住之后佢企起身抄你妈逼， 系跟住后边拉翻条拉链就走啊！原来汤姆咁样，咁唔即系嗱，起码咁你中国对于即系咪善待动物？咁大家知啦。咁你话喂，中国动物园即系你对可能佢个生活环境又唔好啊，或者连喂咩佢食都唔知，喂人咯咁样，即系。可能唔好，咁我觉得哇真係冇搞，但係企后一步去睇，即係宏观上去睇，我去过即係我早排咪去大阪旅行，咁我去睇个水族馆，咁我都係觉得唉你咪混住啲魔鬼鱼喺度，咁我咪又係咁样睇，你话系咪学咗海洋知识，係咁你混住条魔鬼鱼喺度开唔开心，咁我唔知道魔鬼鱼开唔开心，因为我冇 WhatsApp 佢，咁係嗱，嗰、那个， 但系今时今日应该水族馆嗰啲水会干净过海水嘅， 唔係啊，但係嗰個唔係從乾唔乾淨去睇啊嘛。嗱，即係譬如咁，你而家出街，你而家出去九龍塘，唔係九龍灣工業區，污糟糟，因為啲車又塵又多。好啦，我而家混撚住你喺個三十尺嘅地方，係無菌嘅，咁咪對你好咗。 你从健康嘅角度就系 咁啊，系咯，即系嗰个又系父母嘅角度，我为你好啊，唔好打飞机啦，咁样，跟住就揾啲魔术贴贴住你手咁样瞓咁样，咁你俾我打啦，嗰样嘢，但系嗰个去到一个好圆嘅角度啦，但系我会觉得，如果你去到最根本嘅角度，系啊，咁就唔好。唔好开动物园啦，即係又无无谓谓啦咁样。咁但係冇动物园我又点认识动物呢？ 唔係好似非洲嗰啲咁囉。 当然你会话唔係咁呢个另一隻野生动物园啦，你坐住架 侏罗纪公园车，然之后运住啲人，跟住运住啲人过去，咁就会好啲啦。 唔係，但最终嗰个都系动物园㗎嘛。你只不过觉得，即係你明唔明啊？只不过大啲动物园咁解咗。 咁我明 白。咁当然你再讲，咁我哋都身处 Westworld 啦。即係呢个又去返一个好大嘅。 其实地球都系一个好大嘅动物园啫。 嗰个又去返个好精与安嘅讨论层面。咁唔系，其实我唔知系咪佢会讨论呢啲，我觉得嗰件事好衬佢咁解。即係等于我觉得阿莲系巴交一样啫。但唔系啊即係咁样啦。嗰、那个讨论就太大，即系唔系讲嗰个讨论，只係有時諗深一層，即係見到呢單咁嘅新聞，諗深一層就係、是、啊，其實係咪呢個世界係咪應該動物園呢？冇又得唔得呢？咁但係冇，我個女又學唔會識咁多動物，因為喺香港你又見到， 你要親眼見到你先至會想知佢嘅資訊噶嘛？ 唔係啊，同埋你有時細路仔先見到真相噶嘛，大佬即係 哇，只大笨象好得意喎！ 係啊係啊，你見到真嘅 嗰度 係啊，粉紅色個咁唔係啊嘛！哇，條蛇好得意喎！你睇卡通片就梗係咁啦，你啲卡通片啊，老鼠著條紅色嘅短褲，兩粒黃點喺度添。你幾時見過現實嘅老鼠會著條短褲，跟住有兩粒黃點？点喺个神嘅位置，跟住用曾志伟嘅声话，我好中意你啦，咁样咁冇噶嘛，咁呢个拟人化咧 ，OK， 你 in case 你明啦，你咁跟住嗱，而家出咁就系话，喂，睇纪录片就够，咁唔系噶，即系唔系嗰件事就唔系嗰件事噶啦， 咁完全唔同， 即系 好似你听碟同埋听 live 冇错啦 ，exactly， 我就系想咁样讲啦，即系嗰、那个系指咳啫嘛，听碟系。你永远都系想见真人噶嘛？即系波多野结衣啊！如果佢点用 VR 啫？即系咁咯，即系咁咯。咁都系呢个去到一个好远嘅层面啦。你话净系讲翻呢一单咁样嘅事件，唉，系又好麻烦嘅。即系有人甚至去归咎个动物园个入场费贵添。因为贵，所以你先逼到佢翻墙嚟。咁但你又要睇，所以翻墙咧就跌咗落猫猫区，跟住就做咗猫粮啦咁样。咁其实几离谱嘅说法都有。咁譬如有香港嘅媒体有啲又系咁啦。咁香港媒体系点做咧？佢就呈现咗各边嘅一啲嘅说法，跟住就话你自己去判断啦。但系我有时又觉得咧。媒体嘅责任唔系淨系中立地去呈现佢又咁讲跟住就报道完毕㗎嘛。即系如果唔系要編輯嚟托咩，你有一定嘅，即系所以我哋成日觉得做媒体要中立持平啊，咁样持平唔系咁样持㗎，柒囉，即系做媒体唔系咁样持平㗎，即系你唔可以话做媒體，有假設啦，假設我而家亂噏一個例子，假設有一個唔係唔好亂噏個例子，我舉個真實嘅例子，就係有個警察攞住支槍指住自己個女玩佢嗰粒乳頭啊，玩佢兩粒乳頭咁樣講啦，跟住又揾支槍指住佢，跟住有個咁樣嘅情況，跟住你報導完之後，你話嘿，但係另一方面咧，又覺得警察壓力大咧，應該就向自己屋企人咧發泄性慾就好過發泄喺其他人身上嘅，咁你唔通嗰句咁嘅 comment 你又報導埋出嚟啊？咁冇呢样嘢㗎嘛，就算你真係咁样报道，即係有人咁样讲啊，你都要纠正返件事唔啱啦。即係你会见《远时报》都肩负呢个责任啊，你睇而家啲标题都会咁样写㗎啦，竟然啊有埋呢咁嘅字。 哇， 係啊，哇， 有颜文字又返台又食。 颜文字啊又返台又食。喂，係 咁我哋係有個傳播責任，我哋負責導正一啲嘢㗎嘛，我哋負責撥亂反正㗎嘛，我哋係負責傳訊一個正面嘅訊息出去㗎嘛，我哋唔係負責話傳播話有人咁講，有人咁講，我唔係淨係傳播嗰、那個唔係真相，你只係傳播嗰個事實啫。哇，傳播事實唔啱啊，咁就唔使我即咁我哋無謂咁辛苦做啊，即亦都唔係呢種模式咁樣去做啊。反而香港有幾多媒體就喺度劈曬啲文出嚟，劈幾萬字咁樣，你睇啦，你自己判斷啦。唉，香港人識咁叻判斷就有民主啦，就唔使搞咁耐啦。你哋咪又喺度睇緊雞蓮運程，睇緊有冇喺度攝太歲，即係咪又係咁樣？我唔係話嗰啲唔啱，但係大家沉迷咗喺度，唔係咁好啦。即係我見就係咁樣啦。所以大家去動物園小心啲，所以都係呢樣嘢。啊，唉，所以但係點講都好，最起碼基本嘅底線就係搭動物園真係唔好搞啊，無謂助長啊，即係咁樣去。我覺得係個管理一定係曳啲，甚至乎啦，就算外國嘅係咪都其實人道有難講嘅，即係因為人道係對人噶嘛， 嗯，即係唔係同埋只嘢點都唔識講嘢噶。 嗱，呢個好難講嘅，即係譬如成日話，喂，你咁樣對只動物唔人道喎，咁佢唔係人啊嘛。咁當然啦，所謂對佢人道係反射你自己啦。即係呢個成日都係咁講，你對只動物好唔好，其實係反映你對你自己好唔好，或者你係一個咩人啦？嗰、那個動物嘅生活係一個 means 啦，係一個渠道啦，你都可以係咁樣講啦。但最基本就係、是，中國動物園真係唔好搞，我覺得都係落雨時候只熊貓都係甩色嘅，最後都係。咦，北极熊嚟嘅，或者啦，咦，你熊猫嚟嘅，原本你唔系北极熊嚟嘅咩？咁样，我觉得都系咁样。当然啦，里边除开条拉链，里边嗰个都系张小军咁样，就系呢样嘢啦。所以可惜只老虎紧守岗位而英勇殉职，咁系比较可惜嘅。咁我哋都系沉痛哀悼。咁就同埋叫你初一食斋啦，你又系嘅咁样。好，我哋休息一阵。